写得很清楚。 怎么写的？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哦，一个老钱买一个。 一老钱一个。 嗯， 这爷仨站门口一看，这大锅煮着元宵，呵，个儿还真不小。 嗯， 孔子一看，嘿，这元宵，多大个儿啊，多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呐。 你看馋的这样， 就是好， 是吧？ 没有钱， 哎，刚看着 一摸呀，哟，这带着个笔袋 啊！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盛笔的口袋， 对， 在这笔袋这拴着个小老钱 啊。 孔子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又这么一想，不行，人家写的明白， 啊， 一文钱一个， 对， 现在这儿有一个钱，怎么能爷仨进屋往那儿一坐，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就是啊。 一看这价目表，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啊， 就这么一横，一道的一 啊， 一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孔子把笔拿出来了， 啊， 笔帽蹬下去，过去本又给添了数 啊， 再一念好了，一文钱十个， 嘿， 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 仲由是谁呀？ 仲由就是子路。 哦，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嗯， 那个是姓晏，名回，字子渊。 嗯， 仲由，晏回啊，来，进来，咱们吃点点心。 嗯， 子路准是没钱， 师傅， 咱不是，咱没有钱。来，别说，别说， 嘿， 说这个嘛。爷仨往屋一坐，伙计擦桌敬案。 好， 三位，您这吃炸糕，吃薯米饭。 嗯， 元宵，元宵。哦，您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不，三个人来十个，说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不好，就要十个 啊， 三位来十个怎么分呢？ 啊， 这是三个人十个，我得四个，他们统统三个， 好，剩人变日本了， 这不是日本话，我四个，他们三个，成了吃吧， 是， 喝。一吃这元宵，呵，这好啊！ 哎， 呵，这好吃啊！吃饱不了啊，切糕啊，元宵啊，这就吃着玩儿当点心啊！ 哎， 饿着肚子吃那个白费 哦。 吃四个元宵没饱 啊！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怎么 倒把饿劲儿斗上来了？ 嗨， 还要吃啊？ 啊， 再吃不行，没那么些钱。 哎， 孔子这还直拦着，不能再吃了，不能要了啊！这东西黏不好化， 嗨。 不能多吃，行了，行了，怎么不饱啊？喝汤吧。孔子一尝元宵汤，嘿，甜吧丝的，浆乎乎的，稀粥一样，像杏仁茶。 嘿， 心里想，哎，喝点这个，不也能饱得了吗？汤又白喝，又不算钱，为什么不多喝两碗呢？哎，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爷仨一人来两碗汤，啊，给盛汤，给我喝完了，还不饱，还得要，掌柜的，受累，再这个，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汤，好，盛汤，喝完了，不饱，还要，掌柜的，汤。子路宴回这一想，师傅那要，咱就跟着喝， 啊， 别拘着了，咱也要吧，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哥俩来两碗汤。受累拿大碗盛， 嚯， 大碗凉得快， 哎。 孔子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大碗凉得快。 好， 这爷仨赛上了， 嚯， 倒看谁喝得快。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有四十段元宵汤， 嚯。 孔子是还要呢，掌柜，掌柜的，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掌柜的说：“再来两碗元宵啊。”不要元宵，汤啊，没有了，元宵满遍锅贴了， 嚯，都喝干了， 没汤 了， 喝干了， 嘿， 好，没有汤了，明儿再来喝来吧， 哎， 站起来，啪，扔一个老钱， 啊， 扭头就走，伙计一看，哎，别走别走，老先生老先生，给钱不对，给钱不对，孔子说怎么的，怎么的，